小蝌蚪找妈妈。小池塘里住着一只青蛙，青蛙生了许多娃娃，这些小娃娃可好玩了，大大的脑袋，尖尖的尾巴，它们游起水来可灵活了。青蛙的娃娃叫小青蛙，你们说对吗？不对不对，它们身子黑黑的，没有腿，一点儿也不像它们的妈妈。它们的名字叫做蝌蚪。小蝌蚪在池塘里玩得可高兴了，游过来游过去，还在水草里捉迷藏呢。有一天，小蝌蚪游到池塘边，它们往岸上瞧了瞧，看见两只毛茸茸的东西，叽叽叽叽地叫，一边走一边捉小虫吃。 喂喂，你们是谁呀？ 小蝌蚪从来没有见过这毛茸茸的东西。 我们是小鸡，她是姐姐，我是弟弟，你们是谁呀？ 我们是蝌蚪，小蝌蚪，你们到水里来，咱们一起做游戏。 不行不行，我们不会游水。 小蝌蚪，你们上岸来吧，咱们一起做游戏。 不行不行，我们上不了岸。你们瞧，我们只有尾巴，没有腿。 这时候，鸡妈妈跑来找小鸡了。 咯咯咯，咯咯咯， 我的好孩子，快回家去吃谷子。小鸡看见妈妈来了，可高兴了， 一个叫妈妈好， 一个叫好妈妈。 小蝌蚪说，我们的妈妈在哪儿？我们去找妈妈去。 他们游呀游呀，碰见了虾公公。虾公公胡子挺长挺长。 虾公公，虾公公，您看见过我们的妈妈没有？ 虾公公说，看见过看见过，你们的妈妈眼睛圆鼓鼓，快上那边去找吧。 小蝌蚪游呀游呀，碰见一条金鱼，眼睛圆鼓鼓，就一起叫起来， 妈妈妈妈好妈妈。 金鱼说，你们认错了，你们的妈妈肚皮雪白雪白，快上那边去找吧。 小蝌蚪游呀游呀，看见一只螃蟹，肚皮雪白雪白，就一起叫起来， 妈妈妈妈好妈妈。 螃蟹说，你们认错了，你们的妈妈四条腿， 你们数一数我有几条腿呀。 小蝌蚪游呀游呀，碰见一只乌龟，正好四条腿，就一起叫起来， 妈妈妈妈好妈妈。 乌龟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呢，他的孩子小乌龟从后面飞快地游过来，抢着说， 不对不对，她不是你们的妈妈，她是我的妈妈，你们瞧，我跟妈妈一个样，你们呢，一点也不像我的妈妈。 小蝌蚪游呀游呀，看见一条泥鱼在睡觉，这泥鱼呀，大脑袋，尖尾巴，小蝌蚪可高兴了，心想，我们也是大脑袋尖尾巴，跟它一个样，就一起叫起来了， 妈妈妈妈好妈妈，我们可找到您了。 泥鱼给吵醒了，翘起胡子，张开嘴巴，吓得小蝌蚪回头就跑。这时候正好青蛙妈妈游来了，对泥鱼说， 嗨，您可别把我的娃娃吓坏了。 他追上小蝌蚪说，娃娃娃娃好娃娃，妈妈来了。 小蝌蚪朝着青蛙妈妈瞧了又瞧，眼睛圆鼓鼓，肚皮雪白雪白，长着四条腿， 一点儿也不错，可是它跟自己一点儿也不像呀。 青蛙妈妈说，好娃娃，你们还小呢，等你们长大了就像妈妈了。 一天又一天，小蝌蚪慢慢长大了，先长出两条后腿，再长出两条前腿，它们的小尾巴呢，不见了。小蝌蚪变成小青蛙了， 呱呱呱，呱呱呱， 小青蛙跟着妈妈跳到岸上去，跳到地里去。 它们整天忙着吃害虫，不让害虫害庄稼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